北京时间2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我叫刘倩啊，今年20岁，是名学生。这几天让我骄傲的一件事就是学会了，不放弃，然后拼一把。体育考试吧，老师让反手控球30个，但是我没怎么打过乒乓球吧，有时接都接不住，学习的效果也不怎么样。很快就要考试了，看着同学一个一个都过去了，就只有我们几个女生，心里挺着急的。我在体育是考试前我试了一次，还是接不住，我都想放弃了。然后我班有个同学就跟我说，你再和我练一会儿吧，说不定还能过呢。我就和他练了一会儿，我同学说你去考试试一下吧。我还是没信心。后来我就想试一下，拼一把吧，不拼你也不知道结果是什么。然后我就试了，但是在老师面前失误了5-6次，然后特别紧张，特别紧张。我说要不就算了吧。老师说如果你不考的话，你平时成绩不够，你肯定及不了格。然后我说我再试最后一次，如果过不了就算了吧。然后终于还是过了。然后这件事情呢，然后给我觉得我还挺为自己感到骄傲的。不会的东西，不要放弃，努力就好。 茫茫人群寻找一线阳光，浩瀚天空何处是我方向？不怕未来多沮丧，我拥有够坚强的肩膀。终于明白希望还在前方，不愿停在这里回头张望，就要开始去拜访。我的梦沸腾从不变凉，路上再多崎岖我有壮志雄心，就算跌倒也不在意。世上再多风雨我有壮志雄心，勇敢面对不会逃避。 Go Go Go 秀出新的自己，我拿出一颗炙热的心，一滴在我心头累积，谁也不能够要我放弃。终于明白希望还在前方，不愿停在这里回头张望，就要开始去拜访。我的梦沸腾从不变凉，想再多崎岖我有壮志雄心，就算跌倒也不在意。世上再多风雨我有壮志雄心，勇敢面对不会逃避。 Go Go Go 秀出新的自己，我拿出一颗炙热的心，梦一天一点一滴在我心头累积，谁也不能够要我放弃。路上再多崎岖我有壮志雄心，就算跌倒也不在意。世上再多风雨我有壮志雄心，勇敢面对不会逃避。Go Go Go 秀出新的自己，我拿出一颗炙热的心，梦一天一点一滴在我心头累积，谁也不能够要我放弃，谁也不能够要我放弃。

我失去你了，因为我太爱了。我知道你的心是一片窗外的云彩，也誓言变成空白，空白的装不下未来。星星和月亮今夜就要分开，誓言变成空白，空白的装不下未来。星星和月亮今夜就要分开。 是冰冻的时分，已过零时的夜晚，往事就像流星刹那划过心房。 夜晚冰冻时分，都是往事，都是寂寞， 感觉 都是夜归人。但是别忘了还有夜歌，一个给你温暖的地方。我是吴兆彤。 我们于是流浪这座夜的城市，彷徨，迷惘着迷惘，选择在月光下被遗忘。 想，寂寞的人是可耻的，你可能不喜欢我这样说， 你会说你此刻的寂寞是为了坚持真爱的价值，你不愿放纵，更不想向现实投怀送抱。那好，那我们就简单一点，用这首歌画一张纯真的脸，看像不像你。如果不像的话，请在歌声消失前把它撕掉，免得落入寂寞之手，让它嘲笑。 忘了是怎么开始，也许就是对你有一种感觉，忽然间发现自己已深深爱上你，你真的很简单。爱的彼岸天黑都已无所谓，是非不来抉择、哦、没有后悔为爱日夜去跟随，那个疯狂的是我、哦、I love you 无法不爱你 baby，能更快乐，只要能在一起，做什么都可以。虽然世界变个不停，用最真诚的心，让爱变得简单，让它变得简单。爱的彼岸天黑都 是你。 想着邻居发生的琐碎的事，我从来不说，从来就不说，从不说我们之间的事。我们说着朋友们的事，我们说着电视里说的发生的事，我从来不说，从来就不说，从不说我们之间的事。再多数的日子我们都不够懂事，仿佛爱情是会花不完的书， 之间的事，你们之间的事我不感兴趣，我关心的是我们之间听的这些夜歌，它关系到我们的心情，关系到这个寂寞的夜里是否有人关心你。 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夜不能寐，没关系，听夜歌。我是吴周彤。 没有余温证明了 今夜这里没有人， 我想 我可以 这里没有别人， 睡得很 只有你和叶哥， 也不想流淌， 他会倾听你的寂寞， 寂寞让你更快乐，贪图暂时微醺的清风，你越迷恋陷得越深，当你透露一个吻，情愿拥抱寂寞的承诺，只要一起附和，什么都别问。 欢迎回到夜歌的世界，我是吴正彤。夜里我们很容易陷入回忆，一点声音便让人思绪万千。我向窗外望去，路上的车少得可怜，可我知道有的人心里却被很多人和事拥堵着，怎么办？我们用夜歌化解一下，希望这些歌能成为你智商的解药。 时常看你带着微笑，明知道你不快乐，经常看你忧郁的睡着，想必最近的折磨很多，三更半夜去陪你走走，总是沉默比回答多，这样没有错，最好离开他，反正命中注定只能做朋友，不愿再问你最近好不好，因为我这儿也没解药，该清楚的事你都清楚，我现在应该陪你活得更清楚，想自己对爱也是天真，一心默然等了再等，就怕要负了青春，爱其实就这么单纯，合不合适至少都尽了本分，要远多坏痛有多深，跟对了一个人幸福没人喊你分，是沉默比回答多，这样没有错，最好离开他，反正命中注定只能做朋友，不敢再问你最近好不好，因为我这也没解药，该清楚的事你都清楚，我现在该陪你活得更清楚，不只是我为你心疼，想想自己对爱也是天真，一心不愿等了再等，就怕爱最后变狠，爱其实就这么单纯，合不合适只是 上好，所有未眠的朋友，我是夏明。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叶培的《今夜无人入睡》，希望我们一起度过轻松的夜晚。我是电台 DJ， 经常夜里上节目，夜深人静，在话筒前能够让夜变得不平静。可以想一想，收音机前有人在聆听你的声音，那种感觉挺享受的。 笑容，予阮一切力量，牵阮的手，用心来听，看阮哭，看阮无惊。鸟仔大汉嘛爱学飞，全世界是伊的，你的关爱予阮作伴。放心，那阮袂孤单。你来听，阮唱一条歌，阮心内有你的牵挂。无管下雨偌大，要甲你斗阵行，你是阮的乌马。我来陪你唱一条歌。出我的未来，用阮美丽歌声来祝福你啊。 半个地球外还有个你，

袖手旁观。我喜欢这首歌，因为在节目中我常常会保持这样的姿势，可问题是我又必须让你感觉我向你伸出了温暖的双手，所以我总是躲在一句句夜歌后头。下面这首夜歌是我家里的一件摆设，它是一个两头粗中间细的瓶子，里面有一些沙子，我用它来计算时间。此刻沙子好像已经剩下不多了。 周三天又黑了，整个人间还来不及点亮，你的眼光找到什么风光，定格在谁的身上。 Feeling so sad， 我相信了有一天都会风化的，所有的感伤会变成花，开在荒凉的地方。时间的沙把我掩埋，所有悲伤都将失传，都变成了一份柔软。你经过时才能坦然，沙漠从不曾记载谁说过最刺骨的 goodbye。 Feeling so sad， 我相信了，以为是甜的却总是伤，所有的拥抱都已融化，再热烈都能遗忘。时间的沙把我掩埋，所有悲伤都将失传，从不曾记载谁说过最刺骨的 goodbye。 哦，别把我的长夜轻易摘，幸福的人温暖，给寂寞的人苦难。时间的沙把我掩埋，所有悲伤都将失传，都变成了一份柔软。你经过时才能坦然，沙把我掩埋，所有回忆也被覆盖，都变成一种等待，记录我曾真实的存在。沙漠从不曾记载那一句最无情的 goodbye。 现在要说给你听，以我们的方式感觉彼此，我只想这样，放歌给你听， 唱首歌给你。 这里是 夜歌。 你在说给谁听？ 在想他吗？时间已经很晚了，最后武昭彤还要祝路上的那些司机师傅还有挑灯夜读的同学们今夜能够顺利快乐。 矛盾的爱怎样蔓延，才能让时间无法察觉蔓延。 时候，但是说不出口。